现在时间半暝啊十一点。 你喜欢这首歌吗？喜欢这样的氛围吗？在这舒服的夜晚里，这里、那里，还有全世界的好朋友们，由中正之声 FM 88.1平安你好制作团队，在您睡前的两个小时里，继续的陪伴你们。我是制作团队的孟博，这是我的声音，希望你们会喜欢。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 88.1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所为您制作的平安你好暑假特辑。今晚呢，我们要来聊聊勇闯文艺圈。 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 现在呢，我要连线出去跟台中的学弟水笔仔，请他先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用中文以及母语向大家问好。 大家好，我是部落客软生水笔仔，又来跟大家空中相会了。大家好，我是 GB 啊，过来要跟大家空中来开讲啊，谢谢。 学弟，我们台风天还来做节目，你会不会觉得太拼了一点？ 不会啊，只要通讯没有断就可以做节目啊，所以我觉得无所谓啊。 好，我们今天就打死不退就对了， 通讯断了就会退了啦。 OK。 那你在台中，那你那边乡下地方，你对于台风天有哪些防范的措施？ 防范的措施哦，就是拿木板啊，然后我家有一个空的工厂，然后那个工厂上面那个砖瓦要再把它钉补墙，然后就窗户也是要补墙啊，然后一般人家里面如果是店家的话，以前我在全台湾最大的连锁书店的时候要贴那种胶带贴打叉，那个脚上才不会破啊，大家也要多多注意，如果是有家里有大的落地窗，可以用胶带来把贴一个大大的叉字形，就能防范那个玻璃。 那你台风天会不会去夜店？ 台店我不去夜店的，我去都是去 live house 的。live house 跟夜店不一样。如果有人劝阻我，我就不会去；如果没人劝我，我有一半不会去。 哦，就是台风天庆祝放假一天，对不对？然后就去夜店。 台风天我会去赏鸟啦，我不会去夜店。 其实呢，我还有一些话，譬如说包括住在山上的所有朋友们 哦，你朋友们 就住在山上的啊，譬如说阿里山啊、玉山 啊， 你们台北的什么山，还有台中的什么山啊，就是也请你们多多保重，对，然后我也爱你们咯。那其实呢，我们还是要先感谢上帝呢，赐给我们这个台风，因为它可以带来丰沛的雨水，然后滋润我们的土地，充实我们水资源。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呢，上帝呢能保佑我们平安的度过这个台风天，然后大家呢可以继续的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要聊聊那个勇闯文艺圈。 那其实呢，台湾呢，有一群人，我就先称为他们是文艺青年。他们呢有自己的国度，还有城墙，其实呢也不好容易攻破。那其实我觉得啦，他们也有一些存在某种头衔，或者是大家也想做第一名吧。那其实那就是一种身份认同啊，文化共识啊，甚至是一种赚钱的工具。学弟，你觉得哈，这些文艺青年啊，他们是怎么诞生，然后又在哪里聚集，然后又有哪些行为呢，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比如说读点书啊，可以增加智慧五点啊，然后喝个水啊，可以增加行动力五点，大概这样。 我小时候背过很多成语，所以自然而然甚至还背字典呢，然后就很无聊，想成为国文最好的人，大概都是拿第一名的吧，就校内做比赛都拿第一，偶尔第二，然后后来转学来一个超强女生，她每次都拿第一，我就只能一直排第二了。然后文笔，国小写文章只要成语写得多就会被称赞嘛，然后我成语记了很多啊，国小老师他会给你90几分啊，还是很高分，甲上或甲上上这样子啊。 所以你也因为这样建立了初期的自信心，对不对？ 对，没错。 这很虚荣。 我觉得本来被人家称赞就是很虚荣一件事情，可是虚荣也可以成为你进步的一个动力。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你惊喜与奇幻。我是广播主持人丹仙姐姐。 红红的太阳下山了，咿呀嘿， 好难听哦。 哎，你的眼睛怎么跟太阳一样红啊？ 不知道哎，而且好痒哦，昨天去游泳回来就这样了。 你一定是被传染到红眼症了啦，快去看医生吧。 天哪，我怎么会这么帅？ 注意哦，红眼症流行期间要尽量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并养成洗手的习惯。 要是不慎感染，也要尽速就医，并在家多休息，以免传染给其他人哦。 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刚开始是班内的那个圈内竞赛嘛，就写作文嘛， 就小圈子里面， 对对对对， 然后会扩大。我说是说比学校比赛也会有从自己的学校自己比，就比第一、第二，然后出去可能会推荐个一两个人，然后就会比县的比赛，县的比赛比赛完还会到全国比赛，我大概比到县的比赛那个佳作还第三名就会结束了。 你刚讲那个就是你国小、国中或高中，你有参加校内的比赛吗？ 没有，我单纯只讲国小而已。国中的话没有份，国中的话我们班上，我们老师 A1 班呢，然后就是比我文笔好的女生好几个，然后我文笔只是中上，在那个班上，因为他是精英班，所以我的国文不错，可是不是最好的，作文也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另有女生，就等于是我国小的事件再次重演了，就是厉害的人太多，我连参加比赛的资格都没有。 那我可不可以那个小小的自夸一下，我觉得我的那个应该讲班级的那个作文成绩，就是国小到高中都比你好的样子。 你文章写得不错啊，以前就看过了。 不是，我是说我有一个怪性格，我觉得我写那么好就是不想比赛，因为我觉得比赛很沽名钓誉吧，我觉得就是很一张奖状很薄，没有什么重量。 研究所也证书也很薄啊。也没什么，也不装不轻不远，干嘛读研究所？ 没有啊，我是就是我是魏晋南北朝那个， 这是互相冲突，这逻辑是冲突的。 不是不是，我是建安七才子，就是那个曹植派，我就认为文章啊就是写写那就可以丢了。 你单只是讲文章而已，我求名又求利又求事。 OK， 很好很好。OK， 你很敢讲，没有 关系，可是全都自己胡思乱想，也没有我的份啊。最做到最强大的时候，也只有帮网络看过写过专题而已。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先从班级就是得到老师啊同学的称赞，然后再就参加校内比赛嘛。我觉得高中还有一个阶段就是蛮重要，想要成为文艺青年，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就是可能要去探索一下，就是文艺社或者是校刊社。 我高中好像没有校刊社这个东西耶，我们学校丰原高中我印象中没有啦， 就是没有边风中青年这种。 风中青年没有啊，没有这种东西。有风中有文学奖，是紫金文学奖，只是投稿而已啊。那编辑应该老师弄的吧？我不晓得，忘记了。 我们高雄那几个公立高中啊，就是都会编所谓的叉叉青年，比如说雄中青年，那我是前中青年嘛，它就属于校刊社，就是等于是学校的一级刊物。那当然就是放一些大家投稿文章。那小弟本人就很脸皮，后来就投了几篇了。我一直觉得说我志不在参赛，那我觉得说投稿有一个原地就好了，我一直是这种心态。 不过那时候高中国文老师还是蛮照顾我的，因为我作文成绩好，对国文也很有兴趣的，然后他会鼓励我说去投稿啊或者什么。后来我第一篇小说的完成其实是在高中毕业之后才完成，那时候是写一个砂石场，其实写家里面的事情啊，那不过只是用一个小说的形态来包装，写我最熟悉的事物。可是那种乡土题材老师看过说这个就是那个题材太一般，没有刺激性，又因为那时候能力问题，我也没办法掌握技巧啊或者什么，我那时候书也看得不够多，或是我知道的东西也不多啦。总之那边我的出道作是一个失败作啦，所以我也没有投稿，只有自己留起来 藏在自己的抽屉里面而已。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伴你激发创意及潜力，我是红兰。 三不五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与家人， 用心聆听，给予支持，每个人都是守护别人的天使。 咱拢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珍惜生命， 希望无限。 0800-788-995，请帮帮救救我。 其实呢，我觉得要成为一个文艺青年呢，高中的校刊社或文艺社，那我觉得也可能是文艺青年的一个养成场所之一。我那时候我只是高雄的前镇高中嘛，那我们就是前中青年，当时我只是组员而已。不过额外可以提的就是我下一届的学妹，我忘记她是社长还是主编，然后她就是现在文坛上赫赫有名，她是女诗人，也是女散文家，也是文学家，当然她也是现在国立大学的一个知名的一个女教授，所以非常有荣幸。那其实我觉得说其实校刊社也可以发掘很多人才， 没错， 就是以前大家都很挫嘛，你看不出来她是这样，可是你哪知道她哪一天就是她可能就是一只大鸟。 对啊，大器晚成的指这种人啊。 我那个学妹不是大器晚成，不是， 她就是、早很早，我知道她是谁啦，然后 你要害我吗？你要害我吗？对， 害你什么？ 没有啦， 你在夸赞她 啊。对对对 ，OK。然后接下来就是脱离学校之后，我们就是要想，有志青年呢，我们要参加那个地区性的文学奖。那现在其实地区性文学奖，我觉得以前我那年代还是比较少了。那现在我觉得是如雨后春笋一般，我觉得台北、台中啊、高雄都有，连金门都有。 对啊，可是他通常都会规格，有时候会写比如说金门就要限制在金门的经验来写，然后台中就写台中，所以你基本上你没办法，除非你迁户籍啊，可是你迁户籍通常人家要看人家怎么规定，有的县市他不限定，他只要相关，然后可通常都会限定说要在籍的，或者是说你只要写地方风物型的，那其实就限制了。我会说地区性文学奖参加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它的规格也有一定的规格，要让你一定的框范围让你去写，所以他不一定是文坛高手，就是那种写手来，他们是很容易，他们每次都拿前三名的，都是那几个。然后，可是对于一般的文艺青年，就是有在写东西，然后可是你又没有拿过奖的人，其实也还是蛮困难的。 我可不可以比较尖一点哦？我想说哪一个地区的文学奖奖金比较高呢？我们就搬到那边去。 你可以啊，可是你生活整个形态要改变，那个反而更吃亏吧。 我想说是台北的还是台中还是高雄的个文学奖比较 宅，那个要去那个、去列表应该有人列那个表，那个可以，那个、这个其实很好玩，我可以整理啦，写在我 okay, okay. 对，不过这应该是有人整理过的，因为那些高手们他们应该手中都有自己握着自己整理出来一番，他们就打谁就打谁，然后就攻下山头又一座又一座，因为你可以去观察，不管是散文新诗总是那些人在拿，那些人 人就是一直在赚钱啊，他们靠那写那个在赚，他们也写得很辛苦啊，我相信他们没有三两三也对啊，只不过他们也很过分的不想把机会留给其他人。 你自己没有参加过台中文学奖吗？ 台中我好像没有，我好像都没有参加过地区性文学奖。台中地区我当然是可以写，可是我离开台中太久，那个地缘关系已经变掉了，我反而是台北我比较熟了。 好啦，那我们就先聊着，我们要先轻松一下。最近呢，就是我认识一个阿里山的一个周族朋友，他昵称就叫红红，他最近呢就是喜获千金。那我就想到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他就跟他太太在嘉义一个天主教医院就诞生一个可爱的小女婴。那我在这里也先祝福他们全家幸福满满，然后平安喜乐。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点歌，我们这一次点歌呢是一个原住民的弟兄，他叫陈权威，然后他现在在国军恩爱中，在桃园。他很妙哦，他听不懂台语，那但他这次点的是台语。那我说，哎，你为什么点台语？他说，学长可以看字幕啊。嗯，很好，可以看字幕。 对啊， 他怎么变聪明了？陈权威他要点那个谢和弦。学弟你有听过谢和弦吗？ 有啊，谢和弦超有名的、啊、年轻可是有才华，可是也做错了很多事情。 陈权威呢，他要点谢和弦的这首台语歌，叫做《请你唔通气嫌我》，哎，是这样念吗？ 嗯，应该差不多吧，气嫌吧， 气嫌我。好，然后他最主要呢，就是要送给正在为梦想打拼的人。而外题，我觉得他这一首歌词里面其实也在讲陈权威这个人。那我们现在就请全国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吧。 奈的声音，装卡人爱有骨气。未来的路，我怕死也不放弃。你笑我无气质，你笑我无背景，我真正无要紧。请你唔通使面，请你唔通嫌弃我讲台语。我无共怨，这路比你讲的无危险。一歹势，我甘甜也出事。你笑我无气质，你笑我无背景，我真正无要紧。请你唔通使面，请你唔通嫌弃我讲台语。我嘛甘愿，一世人永远欠欠过日子，嘛永远是阮阿妈的宝贝。 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西元2990年，吸血鬼国度里出现了急性尖牙退化症，吸血鬼们失去了吃饭的家伙，爆发大饥荒。于是国王召集了大臣们开始协商。 难道我们平常没有储存血吗？ 哎呀，从前大家见人就吸，根本没有存血的习惯啊。 No。 有血当思，无血之苦，卷起衣袖，你也可以加入救人的行列。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呢是台风天，我们今天也很感谢学弟水笔仔，他是很热心啊，就是陪伴我们大家一起来度过今天晚上的台风天。学弟，我们接下来来进行第二题，就是文青啊，文艺青年都在哪里出现。哦，我就列了几个表，想，哎，第一个是不是台北市最多？ 哦，台北市 gay bar 的人很多啊，因为以台湾来讲是个时尚之都，然后也是一个文艺资源最多，它有很多电影奖啊，台北电影奖啊，然后金马影展啊，然后还有很多周边小剧场也很兴旺啊，所以就是非常多的文青在这里编织他们的梦想。不过 gay bar 的也很多啊。 那你是不是在赞美我们南部啊？很淳朴，是这样的意思吗？ 南部环境不熟啊，我们在中部，以台中的话，就是中部的资源远远不如台北市，可能只有它的10%以下的资源。我在台中比较少遇到啦，就是在台中读书，然后遇到的好朋友，曾经的好朋友是文青的比较多啦。 那你觉得麦当劳的文青多吗？ 麦当劳怎么会有文青？麦当劳就是麦当劳叔叔，现在新换装而已。 真的假的？我觉得很多人在那个写作业啊，然后说不定在 写 作文。 写作业那是国中生的写，国高中生的写功课跟谈情说爱的地方。 OK， 台北麦当劳不是这样子啊，我知道台北麦当劳， okay. 或是我去吃的麦当劳没有啊，是麦当劳有点怪吧？是高级麦当劳吗？ 好了，我要跨出第一步，那个就是台北的诚品书店，文青会不会很多？ 文青很多啊，有的是真材实料的啊，有很多假的，比如说那种小明星，你连他的名字喊不出来，可是他就爱勾帅哥或者勾美女的手，然后在逛街，然后买随便买几本书啊，那种 gay bye 的很多，然后也有很多真的，像以前我当店员的时候，那也有一个妈妈，她每次订杂志都订了十几本那种很专业的杂志啊，然后不然就是妈妈来买童书，一买就买20-30本啊，就是他们是有贵妇人的生活，可是又很喜爱文学或是文学艺术。我知道有这种人存在，台北这种人比例比其他县市都高很多吧。台北诚品书店很多，然后聚集的人潮也很多，然后我觉得可能是人口比例有问题，再加上台北的资源比较多，所以会造成这种现象。所以你说台北诚品很多，我觉得是真的啦。 那你觉得那个个性咖啡厅会不会文青很多？ 跟像文青也很多啊，就文青都会在，像我自己，我参加的读书会以前好几个啊，就三四个左右，都会在咖啡厅办啊，就会个性咖啡厅办啊，那每次都换一家新的啊之类的啊。 那你觉得那个 gay 圈会不会很多？ gay 圈，因为我不是 gay， 所以我不是在圈子里面，我没办法回答你。不过 gay 或是 lesbian 他们的本来身体上或是心理上的苦痛就比较多，我也不晓得耶，也许成品里面有很多 lesbian， 里面有那些手帕胶吗？ 手帕胶应该算有啊，可是那不是手帕胶，算我老师吧，那写作老师应该说有好朋友啦，有好朋友是 lesbian。 gay 的话我都是没有认识好朋友。 文艺社团当然一定就很多文青嘛，那这都不用讨论。 文艺社团不会更多，文艺社团以前中兴大学文艺社曾经有很风光的时候，诗人中桥也有一些大头，只是他们隐姓埋名，都要在文艺社的社史里面可以找得到。 就是你们以前风光是指人数很多，还是说大家产量很多，是哪一种？ 我只说后来成名的人很大咖，是真实世界啊，这才是悲惨世界。 我们要进化一下，我们要进化一下，我们要来听一个那个听众的来信点播，他来自美国吴怡景姐妹，他要点播一首基督教的福音歌曲叫《传给人》，他要点给他的弟弟吴尚阳，还有他们全家人，也就是敖陶厨了娘家。他希望呢，天主耶稣基督呢，能将他的平安，然后带给尚阳，带给他们一家人，然后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时时喜乐，并且呢，可以早日的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很好听的福音歌曲《传给人》。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您意想不到的观点及想法，我是影评人文天祥。 哎，要买什么就快吧，我想快点回家。 嗯，我拿包烟就来了啦。哇靠，烟怎么变得这么贵啊？ 前阵子就涨啦，你就干脆趁这机会把烟戒了吧，景气那么差，替自己的荷包想想吧。 说的也是吼，看来这一次我是真的要下定决心戒烟了啦。 你知道吗？只要常运动、多喝水、保持好精神，戒烟也可以很简单哦。 远离烟害，让你我更健康。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中正之声平安您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呢在现场呢陪伴我们的呢是我的学弟水笔仔，然后他很不怕死哦，他都喜欢讲业界秘密啊，都被我咔嚓掉这样子。 欸，不要咔嚓掉才不会让人掉入陷阱啊。 不是学弟，我现在我有没有脑筋断线啊？我今天讲这种话。我们要来讲一个更专业的，我们要来分析文学奖的得奖公式，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好像就是得奖都是那些人嘛，对不对？那表示 对， 好像有些公式呢。 写作训练班很多啊，台北很多，跟新文化教院，然后小小书房也有，然后那个作家阿胜也有带一团。写作班是有效的，这个我敢肯定，因为我自己也有在写作班。因为你同学的程度很多都比你好，你会受刺激。我个性受刺激的话会想要更努力一点这样子。可是也有一些人已经拿到一些名次啊，然后可是他还持续在写作班，然后也有一些人拿到名气以后，他就已经一本两本三本四本书这样一直出下去，也就不回来。就跟你原本是好友，现在也不是好友啦。以前东华有文创，现在那个好像关了，那种太冷门了吧。 我觉得东华那个好像是英美文学创作研究所，那个很多后来得奖的人都是从那里毕业的。 对啊，那个可后来那个关掉了，那个就是太不切实，不是啊，也不是太不切实，很切实际。后来出来的不都得奖了，不然就是他们小圈圈内是互相拉动，会 应该说得奖才造成那个系所很有名吧？应该说会关门，不是因为他得奖太多吗？ 不是，去的人已经有两把刷子了，加上你还认识的老师人脉，可以推你一把，就是你去那里可以学到东西，然后又认识了这么多大牌老师，他们也曾经经历过那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那种。文艺青年边缘生活，所以老师会给他们一个位置，也不一定。我猜想是这样，所以那个所才这么有名。然后其他大学有些也试着做这种所啊，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然后美国是很普遍，台湾也有很多设计大学在做写作班啊。然后只是水准参差不齐，喜欢写作的朋友都可以多去尝试啊。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今生今世 FM88.1， 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欸，你怎么把饮料瓶和便当盒都丢在垃圾桶里面啊？ 不可以吗？ 现在都实行垃圾分类啦，那你那些没有吃完的厨余勒？ 都包在便当盒里一起丢啊。 做什么傻事啊？你不知道厨余要跟垃圾分开吗？ 听起来有点麻烦欸，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做好垃圾分类。 做好垃圾分类，让你我的家园更美好。 学弟，你觉得散文，一个是新诗，一个是小说，你觉得哪一种比较容易出头天？ 出头天哦，还是小说吧，因为小说还是文学之王吧。 可是新诗是很少哎，写几个字就 OK 了，你不觉得吗？ 可是你写的好很难啊，你要新诗你要写的非常非常好。可是小说家大于散文家大于新诗，在现在就是现在的环境也是这样子啊。是某某某跟小说家某某某，然后跟散文家某某某，你自己会排高低。我对世人的印象里面，就是小说家是第一位，然后中间是散文，然后世人最下面，因为就书籍。销量来讲也是这样子啊，散文还是略差一点点啊。 那像你在诚品书店服务，你觉得在文坛的市场，你觉得散文、诗、小说这三类，你觉得哪一种市场量比较大？还是小说吗？ 你就看那个文学畅销榜都是小说啊，大部分啊就是六七成、七八成都是小说啦。新诗除非是成名，一个世代大概只有一两个人而已吧。杨牧很不好卖啦， 不好卖。欸，他是我偶像，你这样讲很不好卖，那是你的问题，真的是太糟糕了。 新诗不好卖啦，新诗现在台湾看诗的人不多，看诗人就是写诗的那群人。因为散文比较容易切进去啦，然后再来可能是诗吧，可是诗再过来才小说吧，小说很难写，然后诗格式很明确，然后散文是你随便怎么写都是散文啊，就是你写个50多个字极短篇，你如果你不成故事那就是散文啊，推的20几个字，然后可是你写很有文学味道，或是什么最遥远的距离，那个也是很有诗或是散文的风味在，你写有味道，写出你的真情，就是一篇好散文啊。可是好的新诗它会有一些要求，好的小说的要求就更多了，这个是很现实很实际面的问题，好的散文没有什么框架， 所以我才问说散文是不是比较容易出头天，然后它的在市场的流通率比较大， 因为散文大家都会写，所以不会容易出头天，还是小说比较容易出头天。 那我们现在再来继续分析文学奖，就评审喜欢的口味。 最强就是时报文学，二三十年前。 对对对，我先讲这个，就是他那时候还没有卖给现在东家之前，因为他们报纸上就会公布一些评审的一些重要的文字记录。那就有几个评审，他就在反省，他说现在那投稿的人，特别是针对题材部分，他们觉得都很贫乏，都写都是一些，譬如说人际疏离类的，或是写一些流浪类的，或是写一些死亡啊、自杀啊、不幸的。更妙的是，他们发现到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特别是小说组的这一个部分，评审讲说竟然是越来越不会说故事， 因为这是后现代的时代，已经不是那个现代主义的事。 对，那也可以说是小说散文化很漂亮的很多文字的一篇文章，但他故事说得很差。先不要讲感动， 对，可是我们现在也还是有哈利波特啊，说得很好，他们讲的也太内化了，太内化于自己台湾的情况了。 后来又有一个主题，也应该就得奖的啦，像譬如说同志类的，就是有几个知名的作家，他写就是同志文学，但我没有说他本身是，他写几篇比较著名的，像我知道最近有一个是纪大伟，他也是文学家。 哦，纪大伟， 对， 他也是年纪不小了。 对，但是他就活跃在我们那个年代啊，他就是也是以时报文学奖，好像是叫魔子。 对，那时候还是文学奖很重要的时候。 对， 所以你现在讲都是过去式啊，这些都已经不意外了。然后现在你其实已经很难找到主题了啦。 我就整理这。二十年来台湾的他们那时候活跃的主题，他们活跃就是人际疏离啊，比如说朱天文写荒人手记吧， 朱天文，对，朱天文， 对，他也是时报文学奖得主，他里面有点同志的，然后也有一点人际疏离，要不然就是流浪类，要不然就是死亡自杀不幸。那我要问的是说，学弟，你现在你来观察，就是说现在的一个文学奖的一些主题会是哪些，现在新世代的。 我发觉到有一些跟我同辈，他写诗小说比较多，就是他不写大的东西，他写小的东西，比如说一件怀旧的，好，明星花露水好了，带出一篇故事，或者说他看到什么人家在拆房子，然后就引发了一连串的想象，或者就是有小亏大了，或是思小说很自我的，就骆以军影响以下的那种比较很自我扭曲的东西。 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中正之声所制作的节目，用声音带您去旅行，我是黄建伟。 让我的心想要再次旅行，还没有目的， 没有烟抽的日子，没有烟抽的日子。 哎，没有烟喽，喏，这个烟给你啊。 没有啦，我在戒烟，还不是我女朋友说我在抽烟，她就要跟我分手。 哇，用不着这样吧。 他是不希望我抽烟伤害自己，而他也不会被二手烟伤害。 对耶，我真是糟糕，都没有想过周遭其他人的感受。 各位抽烟的朋友，你知道吗？二手烟对别人身体健康造成的伤害，远比自我来的还要严重。 当您掏出烟的时候，请想想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健康把关，也为他们的身体着想。 我发现到了三十几岁，他们真的是就离刚刚讲，他们就喜欢以个人的经验去，因为他可能就是写一个亲人的往生过程啊，或者是 有最近那个有一个突然想不起来的电影名字， 复后七日吗？ 对，复后七日，那个就是啊，那个就是很标准的现在的主流。我们其实无意识的，就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我们也在重复的做着某些事情，只是我们不自知而已，或者是我们自知，可是我们也没办法抵抗潮流。假如说我要写，我也会写诗。小说，因为目前看起来最夯啊，是各种文学奖要迎合文学奖的口味，美国文学奖都不一样，年终三就会有年终三的口味啊，然后时报会有时报口味，皇冠大众小说奖、百万小说奖，或者是推理的小说，你又不可能写爱情小说去丢推理小说那边。 那问你，你觉得像藤井树啦、九把刀，这是算属于私小说吗？还是属于文学奖？ 属于网络文学啊，大众文学啊。 他们的东西感动了最大批的人，我觉得这点是他们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们让青少年认同感动。你去台北书展看那个九把刀场子爆到不行，那个现场大概来千人，没有千人啊，可能有五六百人以上，可号码牌前面座位才五十个，那一堆人挤在那样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他是文坛偶像啊。你说朱学恒好了，他写的部落格的文字是文学吗？我觉得广义来讲，他能号召这么多人，就是现在是网络时代的啊，你的印刷时代可能过去了，或者是说九把刀他是从网络到印刷文字都还很吃香的人，看书的人年龄层都已经往上调很多了，二十岁以下的人到底看不看书，我是一个怀疑的，打一个问号。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最喜欢的廖玉慧，有一篇叫做《大家乐大家风》。 他现在六十几岁了吧？他是我们台中人的样子。 对对对，台中人。然后他就是用一篇《大家乐大家风》，然后勇夺首奖，然后那就印象很深刻。像这样的主题，我觉得他也结合了一种生命经验。 对啊，这种才是好的文学、啊。 对， 就是 我觉得我们要刚刚讲，我们不是排斥私文学或私领域，我们不排除。但是我觉得私领域你要让人家有共鸣，是说你还要再把它扩大。 像日本私小说很受人家诟病，或是很。争议就是他私小说的情欲写得非常的露骨，然后就包括即便像是台湾骆以军，他写得非常露骨，可是他写得也非常真实，因为他的真实性太高了，所以他的文学的纯度或是那种纯粹度也到达了，所以你不能乱给框架，就是啊，他就只是个私小说，没什么价值，不干我的事。 我要补充就是，我觉得私小说的出发点是贴近我们的个人生命经验，可是我觉得现在私小说比较薄弱，在于他对于大众的关怀比较少。 台湾的私小说都太私。太自私了， 他有他关心的点，有他也关心这个社会，可是他关心的点是属于他个人，他不是一个全面性。 我相信你也没看过太多台湾小说家现在二十代三十代写的小说了。我因为我自己我也不看，因为我觉得 我刚刚为什么 对我没有成长可用。 对，我刚为什么举例那一篇得奖小说就是大家乐大家风，大家乐就是一个他个人经验之外，他也把他当时的社会 全民经验， 对，全民也一起，所以我觉得他是结合一种社会关怀。 我也见风采券啊，我也想买。 对对对对 对， 所以他就得到时报文学奖的，就好像是散文还是小说一大篇。 对，我也是觉得是那种东西我才会喜欢。然后我在小书坊写作班里面，他其实是比较强调技术性的，然后不过他们是由技术性来驾驭那个人经验。以我本身来说啊，因为我生命经验比较深刻一点的人，我必须要技术能力还不够，然后所以也带不出我的生命经验来让人家感动，所以说我是鼓励大家去参加写作班，可以锻炼自己的精良，而且跟别人比较讨论。有时候是从老师那里给你一些好的建议，有时候是从同学听到一些好的意见，或是可以互相切磋观摩，会比你一个人在闷着头一直写会好一点。 好，接下来我们来请学弟来帮我们播一下那个听众的点歌。 就是赖仲祥先生他点播给一位陈胜奇先生，他点的是一首英国摇滚乐团 The Verve V-E-R-V-E 他的一首歌叫 Bitter Sweet Symphony， 就是酸甜交响乐吧，应该可以这样翻吧。他要祝福陈胜奇一家在台北的新生活能一切顺利，小孩子平安。他们两位都是长老教会的基督徒，然后毕业于中正大学，然后祝福他们能一切都顺顺利利平安安，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 啊，学弟你看我平常播歌那么轻松，让你来播一次看看。好了，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很好听的 The Verve 的歌。 这条抹布借我一下。 欸，那明明就是我的毛巾。 什么？毛巾这么脏，你不怕感染红眼症吗？ 天啊，红眼症不要来！你知道吗？毛巾不可与他人共用，而且应该经常接触阳光曝晒。若有破损或变色变质，应及时更换，避免滋生病菌而感染红眼症哦。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您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呢台风天呢在现场陪伴我们的呢是我的学弟水笔仔。今天呢我们很高兴一直乱聊，我们都没有聊到什么勇闯文艺圈的事，实在是很尴尬。不过我们还是要继续聊下去，毕竟我觉得晚上啊，我觉得深夜我有时候觉得我做这个节目就是不要给大家太多压力嘛，对不对学弟？大家太多东西对不对？要睡前。 我也只是在闯而已啊，我没有过到文艺圈去啊。 你有没有闯过那个细胞膜啊，还是细胞壁啊？我都搞不懂你有没有闯过。 没有闯到平面媒体过，平面媒体有啦，平面媒体可能那是校刊啊，那不算平面媒体啊。 Okay, 好，我们现在就来聊聊文青生活。学弟，我跟你讲，我们的文青生活真的要大公开，哎，我们不要管 NCC 了 ，NCC 管不到这里了。 我就是今天这文青生活内幕，我们就要真实揭开了。那我们不要管 NCC， 如果罚钱的话，反正是罚我，不罚你，对不对？你不用怕，你怕什么？ 从来不怕的啊，我怕什么？ 好，第一个，文青容易有女朋友吗？ 啊，这怎么不在装档里面？文青怎么文青容易跟女生接触啊？怎么不会？ 不是啊，跟女生接触跟有女朋友是两码子的事呢？ 不相干吧？没有，我那个时代，不过我时代，我现在32岁了，我是女大于男，大概是2:1。 你意思说男文青比较少是不是？ 对，男文青比较少。 你觉得这样会不会因此获得很多女孩子欣赏他，然后进而就想要交往？ 会啊，以前都还有中心中文，还有三杰三个才子啊。女朋友不晓得看个人吧，文青很容易跟女生接触啊。 你自己是不文青？ 欣赏我的人不多啊。 想要追求你的女孩子， 我从来没有，就一位而已啊。但是我最追别人。 问你一下林非凡跟陈伟霆是不文青？ 他们不是文青，他们是社会运动者啊。他们当然不是文青啊。 我以为他们是文青 文青就是文艺青年，好不好？ 就是他们写文章啊。 写文章，他们写的是论说文，又愤怒青年。 好，那第二题，你觉得如何跟文青交配？交配啊，交配不是交配哦。 文青哦，你可以参加正统，就参加写作班啊，训练文笔啊，然后跟人家交流啊。 要给电话吗？ 那是看你的感受啊。 还是留 email？ 我的话都会啊。 还是写书信用邮差寄？ 不一定，书信是好朋友在写书信啊。 是哦，听说你以前收到我书信都很不爽，就把它丢掉。 并没有啊，一定是听小安子乱讲。周梦蝶给我的信我也是收着啊，你给我的信我也是收着，反正就放在一个柜。我现在还有在写信啊，写信的感觉不一样啊，有一些朋友都有在写信。 我以为你是天蝎座就不耐烦， 就是必要事啊，可是你有感觉是不一定要看情况啊。我不晓得我算不算典型的天蝎，就天蝎座没有人在讲天蝎座这一点吧。我喜欢写明信片啊，对，就不能写什么，然后对啊，就只是跟他讲我在这里，他你还好吗，这样之类的。 所以你觉得就是跟他们交配方法就是参加写作班 社团，然后 去诚品书店买书吗？ 买书为什么会 有啊？可能旁边就跟你你也买这本了，你也买这本， 想太多。不会 好 OK， 不会 哦，好，去成语词典不 是 好方法。 参加写作班有同志同人 同女 有志一同的好朋友， 还有哪些方法？ 对啊， 还有哪些方法？ 我之后想这个。其他的除非你自己认识啊， 就我们可不可以跟文青交配方，我们邀他去那个传统菜市场买菜， 随便你啊，你如果跟他够熟你就可以去啊。 没有，我们都蛮讲不熟的，够熟的就随便， 不熟的不熟他谁要跟你去看电影的人也都是约熟的，也不会约不熟的，会约不熟的啦，可是约以前网络上就很熟的网友啊。 那可以去阳明山吗？ 去阳明山干嘛泡温泉？怎么可能，我就跟你说我不是那种人呢。 走路啊，看花钟啊，看什么什么，培养文艺气质啊。 有啊，可能跟大学同学爬过啊，没有跟网友爬过。 我们讲是高培交培好不好， 就是写作班高博耶，外面没有在高博耶、 欸。那、欸、那我想喝酒这一招可不可以？ 有喝酒啊，可是不会喝得很醉。 欸、你就台北，你就台北挂那一群文青喝酒这一招 O 不 OK 啊？ 台北我只有参加过一个写作班啊，所以我不晓得啊、哦。他们喝酒是 OK 的啊，啊，都不是什么好方法。 都不是什么好方法。 参加写作班全都不是什么好方法，你就参加写作班就对了啦。 哎、欸，写作班要抠呢，要钱呢，不便宜呢。 那你自己去煮啊，随便 你。怎么这样子啊？你都没有，你都没有给我们听众一些好的建议。 好的建议就是参加写作班就是最终， 就是你们打广告吧，真是啊。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你惊喜与奇幻。我是广播主持人丹仙姐姐。 谁在哭啊？怪恐怖的、欸。 好像是竹子的哭声哎、欸。 竹子为什么要哭啊？ 你们人类太自私了，为了方便，无穷无尽的砍杀我们，破坏环境，我们不该哭吗？ 啊！我们不敢啦！ 各位听众，出门在外带双环保筷，既方便又卫生，别再依赖免洗筷喽。 少用免洗筷，环保又实在。 文青的本业跟副业， 文青当然是副业，本业要看个人造化、啊。 文青没有本业哦， 文青本业的很少啦，就是你靠你自己文字源赚钱，就比如说言情小说家，好，然后或者是说畅销作家，可是纯文学作家你混不下去的啦， 真的、啊， 就是你一定要个正职啊。据我所知，有些人是一直拿文学奖，也是一种方法、嗯，可是他们拿太多奖，到最后也会被禁止啊。比如说他投南投县文学奖，下次。如果要投，他已经拿过首奖，下次你再投，他就说会禁止曾经得过前三名在，可是他可以换他老婆写、哦，然后内容还是他写、嗯，然后结果又拿奖了，奖金又是他的。 哦，所以你的观察就是说，你觉得文青目前是本业的很少，也很困难，对不对？ 文青就是个副业啊，你当个消遣而已啊。 啊，你不能当本业哦，我有点看清你们，你们竟然这么没有理想。 我也没有要当文青，我自然而然的被视为文青而已啊。我本业是网络行销啊。 你也可以说你是书店店员，也可以、啊， 也可以。 对啊，总而言之，总之，我觉得我们文青生活好像也跟一般人一样嘛，是要为了生活，为了赚钱嘛，好像。 为了生活要吃饭啊，文青也要吃饭啊。 也是人嘛，好，也是人，对 对 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高培方式嘛，也没有嘛，然后也要预约嘛，啊、要。欸、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点歌，然后这一首歌呢真的是比较特别，这个是学弟你的同学他指名要点歌，他也指名要你来帮他念一段他要给你还要给我们全台湾青年朋友的一封短言，请你来帮我们念一下。 好，这位是来自香港的钟嘉威，他曾经在台湾就读国立中心大学，他要点播陈百强的歌叫做摘星，他要点的对象是要点给台湾的年轻人还有冠毅，然后他下面他有说的这些话我念给大家听。我一直当自己是半个台湾人，我实在很喜欢台湾，也一直有关心台湾的社会发展，台湾的年轻人给我的感觉是很有想法，很有热情和理想，但目前的社会形态没有让年轻人发展的空间。这首歌是陈百强主唱的《摘星》，内容是一个年轻人不愿接受安逸而放弃梦想，情愿为了理想而受苦受罪，累得半死，但一步步的向理想前进。希望这首歌可以表达一个远在香港的人对台湾社会和年轻人的默默支持，也送给我的同学冠毅，还有我的学长，就是主持人 Peter。这是我之前的状态，大家都加油。 学弟，先谢谢你念完。钟嘉威其实还有一段话。 话，然后要我念给你听，他没有在我刚给你的稿子里面，你要不要听？ 哦，好， 有没有很兴奋？会不会很兴奋？ 我很累了。 啊、你竟然说你不会很兴奋？ 因为我已经录了，快结束了。 好，那个钟嘉威呢，他要留言给那个水笔仔，就是现在在我们 on air 线上这一个学弟呢，他说：“关于呢，其实呢，我一直非常感激你一件事，就是呢，你以前呢特地从台湾，然后寄了两本新诗集给我，然后我到现在呢一直对这样的礼物这样的感觉，其实我一直是念念不忘，然后也很感激你。希望呢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一起，说不定我来台湾，或者是你来香港，那我们再见面，我们再来叙旧，然后喝两杯，然后我们再一起来聊聊新诗。这是他要留给你的话。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okay、 很欢迎啊。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是广东歌曲陈百强的《摘星》。 日出光满天，路边有一间旅店，明后悔店中只有漆黑，找不到光辉明天，但店主把我牵，并告知这间乃快乐店，人步进永不想再搬迁，怎知我挺起肩抬头到，我要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择胜不做俘虏，不怕踏千山亦无介意，是尘土，提步再去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择胜不做俘虏，胜愿望似高却未算高，我定能择到，日出要长路，日光过山跨岭射到，如像我永不愿停下脚步，一心如风闯悠长路，我要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择胜不做山，亦无介意，面容满是尘土。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您意想不到的观点及想法，我是影评人文天祥。 哦哟，最近脸上一直长痘痘，这样叫我怎么去联谊啊？ 一定是太晚睡，所以内分泌失调了啦。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最近肠胃好像也怪怪的。 谁叫你宵夜都吃炸的？ 再这样你平常沉默的肝都要抗议了。 那怎么办？我还很年轻呢。 快去做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吧，提早预防比事后治疗更有效哦。 提醒您，有些症状初期并没有发病征兆，透过半年一次的健康检查，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保障哦。 定期做健检，快乐每一天。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今天呢在现场呢有我 Peter， 然后还有我的学弟水笔仔，在台风夜的前夕呢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最后呢就是除了要大家注意防台的事先准备之外，我们呢也要在节目的尾声了，我们要来请水笔仔，他也是个基督徒，然后他现在台中的一个教会聚会，那现在我们就来请他跟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在最后的要睡觉前的一个片段时刻，我们大家来听听他给大家的祝福的话或者是祈祷词。 我留一段祝福的话，就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些痕迹都会慢慢在你的生命中累积，所以真的文青要坚持下去，假如文青就赶快下船吧，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谢谢大家，这就是我要给全球听众的祝福的话。 我们今天呢真的是非常谢谢那个水笔仔呢陪我们听众朋友这么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也谢谢水笔仔这么诚挚的一个祝福的话。最后呢我也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在台风天呢晚上不要出门了，不要去夜店，然后好好的在家里，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跟家里呢刮点钢琴哈，然后也不要一直在上奈啊，也不要玩手机，那就好好的睡觉。如果没电啊就记得准备手电筒。那最后呢希望这个台风呢能带给台湾丰沛的水量，但是也不要造成台湾那么大的伤害。最后呢就祝福大家今晚平安的好梦，然后明天呢又是一个愉快的一天。那我们就跟全球的听众朋友说声拜拜咯，拜拜 拜拜。